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点整。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Hi Chris。 咁啊，我哋頭先講到一個作家啦，叫做 Uma Hackett 嘅一篇文章，講到佢細個一個故事啦。跟住其實講到咧，就係話其實用左右嚟討論呢一個嘅政策政治呢一樣嘢嘅話，其實好不切實際，亦都好冇意思。咁啊，即係我諗翻就係話，其實我三個禮拜前咧。我哋揾 Netflix 嘅電視劇《陽光先生》嚟講社會問題啦，咁嘅樣。咁我當時引用咗一段咁嘅説話，就係阿崔佑鎮嗰陣時對佢自己所愛嘅人咧質疑對方，就話你想拯救嘅朝鮮能夠讓邊個生活？能夠讓白丁生活嗎？能夠讓奴婢生活嘛，咁樣。跟住咧，下低有個回應咧，就係話：哇，左膠劇嚟嘅咁樣。當然啦，我承認我有私心 ，OK， 我中意套劇嚇、啊，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已經睇緊第三次啦。咁但係咁啊，但係我覺得你因即係我覺得喺一個革命，你唔好講話暴力革命攞起槍嚟對抗獨裁者咁激烈啦。我覺得香港人應該做唔到嘅呢樣嘢。 香港有香港人很和平，很守秩序，很守法律噶嘛。 係啦，即香港人應該不會做啲咁嘅嘢嘅，但係即係我的問題就是話，無論你係一個革命或者一個改革，如果一個社會在經過呢個革命或者改革之後，係唔能夠令到裡面的人更加幸福生活的話，呢、這個革命其實一啲意思都冇嘅，根本就 甚至可能是倒退添。 甚至可能 甚至有時其實即係其實。可以咁個革命係一個，可以咁講係一個契機咧。其實一個健康嘅社會咧，革命啊、造反啊，或者去改革啊，其實係一種自我康復嘅一個過程。其實最好咧就 peacefully。如果唔可以嘅話咧，有陣時可能會有好多嘅 debate。呢個係一個健康嘅社會嘅，一個唔健康嘅威權嘅社會咧，就是、用一個威權去 replace 另一個威權。跟住將以前唔好嘅不斷重複。 其實呢個亦都係中國二千年嚟一路進行緊嘅一樣嘢。 又唔係淨係中國嘅。 除咗即係咁，當然我哋主要係香港人啦。咁、我梗係用香港、用中國嚟做例子。咁、其實中國二千年嘅歷史基本上就係由一個威權去代替另外一個威權。難得一次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咗一個共和國，叫做一個法制，有一個制度啦。喺1925年嘅時候，蔣介石開始北伐，結果1927年嘅成功北伐嘅結果咧，就係、是、將原本達至共和國呢個和平呢個手段咧，就完全係摧毀，反而係以黨國體制要代替。而黨國體制基本上就係以前二千年嚟中國獨裁政體嘅一個進化版。所謂嘅進化版，唔係佢個社會好咗，而係獨裁嘅手段 sophisticated 咗。 甚至一種講法咧，當時嘅蔣介石咧係好推崇依一個德國嗰套模式嘅。 其實蔣介石唔係單單純純係推崇，佢其實係非常之仰慕，甚至去到個地步係同德國建立外交關係，請德國嘅軍事專家培訓佢最精鋭嘅嗰批部隊。就用黨國嘅手段 ，which is 其實就係話咩嘢咧？孫中山聯俄用共，我哋幾個禮拜前講余傑嘅1927民國之死嘅時候已經講過啦，就用 就用就聯俄用共，利用蘇聯共產黨的黨國體制 去造就一支精鋭的部隊，以致他向北伐無往而不利。而蔣介石當政了之後，正式當政之後，掌握了這支軍隊之後，他就跟這個納粹黨的納粹德國結盟。在1933年他當政之後，甚至是請德國的軍事專家去發展他的精鋭部隊。這支部隊呢後來是在淞滬會戰1939年淞滬會戰的時候呢 是大派用場，也都死傷慘重的這樣。即你所以我發覺就是說，其實在某程度上，今日包括香港人在內，今崇尚所謂右翼，我覺得是跟蔣介石當年跟納粹黨拉埋一起走得咁埋咧，我覺得係好有關係。 但係要咁樣計嘅，其實右翼咧就有好多重意思嘅。其中一個相對地香港人可能比較容易明白嘅就係似右翼是始終以前六七十年代殖民地嘅統治者，就係小政府市場主導，就等你啲人自己發達，自己做生意。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解讀。另外一個咧，譬如話即係有少少威權主義啊，甚至可以咁講係法西斯，係所有嘅右嘅另一陣意思嚟嘅。咁嗰兩陣意思未必一定係完全係 有，但係佢哋可能會有少少 overlap 都唔定嘅。我自己都曾經講過就係話，所謂左右翼其實有少少似圓圈嘅。 其實一個健康嘅社會， 去到最極端的左翼和最極端的右翼，其實基本上他哋在某程度上 不好的是相通的， 係唔好嘅嘢係相通。 所以其實一個健康的社會咧，其實應該左右兼容，有啲左又 balance 曬，有啲右， 係啊 咁樣嘅。 而左右之間唔係互相爭鬥，好似今日美國嘅嗰個嘅社會咁樣樣。我唔滿意你希拉里或者奧巴馬。就寄個炸彈郵包俾你，想炸死你咁樣嗰只，即係唔係咁樣樣咯？ 呢啲係燒心啦， 嚇嚇咯。呢啲其實係有少少係咩嘢咧 ？Tribalism 啊！我哋喺過嚟城寨之前，我哋有一個集節目咧，曾經介紹過Amy Cha 或者蔡美儀， 即係香港人可能以前 比較熟悉嘅就係個虎媽啦，《虎媽的戰歌》嘛嗰本書。 虎媽教人點樣教仔？ 係啦，教人點樣教女？ 教女。 但其實 Amy Cha 除咗係虎媽之外咧，佢另一重身份咧係哈佛大學教授，係一個律師，係亦都係一個知名嘅作家嚟嘅。咁佢咧寫過一本書咧，就叫做《Political Tribe》，咁就講到美國嘅 Tribalism。Actually， 因為點解咧？其實民主黨同共和黨已經去到一種，其實係若果去到呢個地步，左右係傾唔埋啦，唔能夠用理性去講嘢，甚而之就係話，總之你係民主黨嘅，我共和黨一定唔會同你咩嘢嘅，唔會同你一齊嘅。用阿蔡美儀自己接受訪問嘅時候嘅説法就係話，共和黨嘅父母唔會俾個仔女咧係同呢個民主黨嘅人嘅仔女交往噶。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已經唔係講緊。 我以為聽緊係一啲好封建年代嗰啲咩咸豐年代嗰啲咩死人劇啊！你唔可以同對家通婚，你如果唔係咧，我就逐你出家門啦！你有辱家聲啊乜啊，唔係一樣嗰樣啊咁。或者我掌門會替你出街啊？喂，斬首示眾啊乜啊，或者執行家法啊？我以為即係呢啲咪對白，好難想像會喺2018年嘅 美國出現 嘅美國依、這個。現代文明的一個典範的國家會出現，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係喺某程度上就係話，即係或者用翻頭先啊胡米克爾佢自己話齋就話，根本上美國係啦，因為其實佢另外一啲文章講到美國嗰個嘅沒落嘅時候，佢亦都指出就係話，其實 capitalism 去到一個地步 override 咗嗰個 democracy。因為其實美國和俄羅斯 ，which is 係承繼自蘇聯以及中國，我覺得個感覺其實基本上就係話咩嘢咧？佢哋其實都係一種舊式嘅帝國，一種舊式嘅帝國。無論美國、蘇聯或者今日嘅俄羅斯同埋中國都係，都係有一陣，都係有一陣 elite 響頂，一陣 elite 響頂。嗰陣 elite 咧，佢會有一個嘅 ideology， 嗰個 ideology 去堅持。所以當美國選舉的時候，共和黨針對他的政敵的時候，當然會說你相信共產主義的， 因為共產主義一嘢就已經將你抹黑咗噶啦嘛，佢唔會去詳細去討論嗰個人背後嘅嗰套理論究竟是否言之成理，佢唔理嘅。總之我要打擊你嚇，一句共產主義我就已經可以打沉你噶啦。即係其實已經唔係一個理性討論，呢樣嘢就係所謂 tribalism， 即係 非我族裔就非我族裔就。格什密論嗰只啦嚇， 係啦係啦， 其實中國歷史上都好多呢啲黨爭，由原先好高 尚嘅，即係東學黨啊嗰啲嘢， 由好原先好好純粹嘅 ideology 之爭，以至去到義氣之爭，甚至係 一個權力鬥爭 啊之類嘅權力鬥爭， 係啦，即係其實呢一樣嘢係好，我覺得喺民主社會係好驚嘅。In some sense， 甚至之就係話喺唔少嘅右翼政黨入面都有出現呢一個 situation。即使是加拿大的保守黨，我亦都覺得就係話有少少就係、是、或者進步保守黨安省，即係有少少係為咗自己要奪權嘅時候咧，係去到一個地步就係用 ideology 嘅 terms 去質疑人啊，去即係我覺得已經失去咗一個理性討論嘅一個機會啊。其實心聲就係話嚇你鬧我，你因為咁樣鬧我左膠，我冇辦法啊，大佬嚇、因為其實老實講句，民主社會需要嘅就係一種妥協同埋一個 debate 嚇、debate 仲要係俾人睇到嘅喎，唔可以話即係唔睇到， 即係可以被批評，即係正如我自己嘅觀點都可以被批評㗎。即係好似頭先一開始讀信嗰、那個人都對我好，那個批評都好狠辣㗎 ，actually。但我照讀出嚟，因為點解？ 我哋有 point 咪拎出嚟講咯。 因為佢有 point 啊嘛，佢 point 好過我啊嘛。 嗯。 我點解唔攞出嚟講啫？ 你仲會可能會你自己吸收咗添。 係咯，即係呢個就係民主社會嘅。 其實民主社會咧，其中一個原因，其中一個最寶貴嘅地方就係呢個社會有自我修復嘅能力，可以用一種好健康嘅方法，各今是而作非。 係啊。 不斷修正嘅自己，修正自己嘅。 係啦，咁但係而家美國喺呢個情況之下。美國自己本身因為嗰個黨爭越發激烈啊，以致大家唔能夠用理性去討論，呢、這個唔用理性討論嘅結果咧，就令到好多嘅政力、好多嘅政策不能實行，因為對黨為咗自己嘅政治利益去予以阻止。那個結果就係美國嘅個整個政治體制就越嚟越崩壞。這個就造就就是所謂美國自己本身的 collapse， 其實美國本身的 collapse 在這種政治崩壞就是因為那個 elite 之間 的敵對，就是那種黨爭的敵對，其實這件事是在舊式的帝國俄羅斯、蘇聯和中國的這種帝國裡面都會出現的、which is當然我講的帝國不是中國以前獨裁帝國那種，而是講緊二十世紀冷戰時候美蘇那種形式的帝國。這種帝國都是一些 elite， 中國共產黨其實 by definition 都是群 elite 來的。它用一種它的 definition， 當然跟美國的所謂 elite， 它那個 definition 是不同的。但是都是一群的 elite， 那個統治階層的書。 而那個統階層 的紅色。是的，那個統治階層大家就大家自己互相爭鬥，其實嗰個 situation， 美國就係共和黨同埋民主黨之間嘅嗰個爭鬥，嗰、那個呢一樣嘢就係 hold 住嗰個 ideology 嚟到去拗，去以至係嗰種敵我分明嘅 situation， 呢個就係形成咗嗰種就係所謂嗰個 ideological tribe 嘅一樣嘢，以至大家老死不相往來嘅。即係我是共和黨，你是民主黨的話，你基本上我大家冇路有做。 你做任何嘢我係 ban， 我做任何嘢你係 ban。 係啦，於是咪政令無法推行咯。於是去到某個位，去到某個位，大家傾唔埋數咯。其實係咁嘅，講真。而 Donald Trump 其實就係呢一個問題嗰、那個症結入面最嗰、那個症狀入面最明顯嘅一個症狀嚟嘅啫 ，actually。 都是那句話，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症狀多過是一個病因， 是它是一個症狀、它不是病因、它的出它老實說句 Donald Trump 在這裡都幾十年了，它不會在九十年代成為總統，它不會在公元二千年成為總統，但在2016年 那時 的 風氣 跟 現在是很不同的， 是的，今天成為總統，這個就是美國社會轉變變得越來越病態 的情況之下，他才有機會出人頭地成為美國總統。 其實呢，樂觀的講法呢，就不會說這個是一個病態，會認為這個是一個自動修正。不樂觀的呢，就會覺得這個是一個 pendulum， 而揈到這裡，突然間一夜埋在揈到那裡，已經是遠遠超過健康的修正那麼簡單，是直接那個 pendulum 會中爛隔離屋這樣的。 是的，即是去到這個地步了已經。 其實很多東西呢，即是可能十幾年前有一些朋友都聽過，有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都講到這個 globalization 帶出來的一個，對，不可以說是一個禍害，對新文明的一個挑戰，已經不是說哪一個國家受苦，哪個國家著數了，哪一個社會階層受到更加多的剝削，不是那麼簡單，而是整個文明社會很多東西失衡。 是，即是其實這個就是那個失衡的現象。因為其實我們當然知道那個世界秩序當然是有需要不斷變革、不斷改善的一個的需要。事實上聯合國都過了四五年到現在都已經幾十年的情況之下，它也都應該要在某程度上需要變革，以致適應今日社會的需要，能夠繼續維持和平這件事。而不是單純就是說 Donald Trump 很多時候就是我退出了，我講不定數就退出了， 我不玩了 而且那個即係嗰個嘅理由，好多時候係非常之低智嘅，我覺得喺某程度上。 所以其實回應翻佢正話提過一個 national， 係佢係咪仲用嗰個 nationalist 呢個字啊？ 佢用，尋日先用完。 嗱，我又咁樣諗嘅。如果係比著第二個真係諸如識禮文用字好精準好有墨水嘅人，佢用呢個字咧，我會覺得好核突明。純粹是這個字出自 Donald Trump， 我純粹只不過覺得人講腳講，以我留意他平時講嘢咧，佢唔係話真係好留意每一個字眼背後嗰個意思咁精準的人嚟嘅。不過依個純粹係可能是一個臆測啦。 係，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講真的，好啦，咁樣我哋咧嘅主題講到咁多啦，咁我哋之後咧仲有啲 after thought 嘅噃。好啦，最後十零分鐘咧，我哋頭先主題都略辣過咁樣，咁啊，但係今次咧，我哋會集中少少。咁其實咧，基本上星期日嘅時候咧，阿 Donald Trump 咧就喺去完造勢大會啦，準備上呢個美國空軍一號專機翻華盛頓之前咧，就接受記者訪問。咁佢就話咧，佢覺得咧，俄羅斯咧就唔尊重，即係唔遵守呢一個嘅所謂中程彈道導彈協議，其實是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 Treaty INF 的簡稱。OK， 他覺得俄羅斯是不尊重這個協議，這個第一。第二呢，就是這個協議呢，就是1987年的時候美蘇呢傾成的，當時的美國總統列根和蘇聯的領袖戈巴卓夫呢就簽署的，但就只是限制美國和蘇聯。喂，而家強大的中國有很多中程導彈喎，咁樣佢冇受限制喎。 你做咩淨係限我，唔限對家？ 係咧，咁樣。 即係我就講咗講上，人哋就可以，人哋可以飛上我河，咁有冇搞錯啊？ 即係所以咧，我就決定退出啦，咁樣。佢自己一個人講啫，因為 其實講到呢度咧， 呢啲好 serious 嘅 treaty 咧，係需要參議院通過先退出到嘅。所以就係單靠佢一個人自己口噏噏咧，係唔好意思 的。嗱，我又要插一插嘴啦。依樣嘢就完全符合阿 Donald Trump 平時嘅玩法。啲人話佢神經刀，但係佢其實上台幾耐啊？ 兩年啦，就嚟。 其實已經見到啲端倪嘅啦。佢咧就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你講得啱，其實係要參，可能要參議院，眾議院通過佢先至可以。 係參議院 Senate。通過， 對唔住，參議院通過先至可以退出呢樣嘢，但係佢唔理，佢講咗先嚇。 嚇 Q 死你咁 啊！嚇你班，即係唔係喎？喂，佢攞出以佢個 track record， 佢真係攞出做得到嘅喎。你唔好理，話就話 Senator 要通過先至可以撤銷，但係佢咁樣講咧，係令到人哋覺得，即係第一步咧，以往嘅 fact checking 嘅 track record 嚟講咧，即刻會有一批人 ban 佢，唔好講我講白話啦 ，Senator 唔批你點退出啫？但係你唔好理。他就開始有辦法令人相信，就差不多上了台兩年咧，開始令人覺得他講得出咧，你吹他不漲喎，他可以翻嚟為他做得到依樣嘢嘅喎。 OK， 嗱，要少少背景先。INF 咧，頭先講咗啦，1987年嘅時候咧，由美國當時嘅總統列根咧 ，which 亦都係 Donald Trump 嘅偶像之一嚟嘅，同埋呢一個蘇聯嘅領袖戈巴卓夫簽訂嘅。佢嘅佢個條約嘅主要內容咧，就係禁止去生產、發展同埋呢個 research 射程50至5500公里範圍內裝到核彈頭的導彈，所以是中程彈道導彈條約嚟嘅，係啦。咁樣咧，呢個彈道導彈條約咧，基本上冇年限㗎啦，咁樣咁基本上係令到美國同蘇聯基本上係冇呢一個冇呢個 range 嘅導彈。 其實可以咁講，係因為當時真係你可以感覺係美蘇兩個國家嘅對立啦。呢、這個條約嘅意思就係話，我又綁你的手，你又幫我的手，大家就唔使打架啦。依家唔係喎。即係都隔咗30年啦， 同埋已經唔係淨係兩個國家， 唔係淨係兩個國家嘛，有第二啲 player 噶嘛。喂，咁我哋兩個國，我哋兩個綁手綁腳，佢喺度時間嘛，佢可以佢飛翔過河噶嘛，馬當象行咁點咧咁？ 嗱，當然事實上咧，中國嘅中程導彈嘅發展係領先美國同蘇聯嘅，因為美國同蘇聯受到呢一個條約嘅限制咧，所以佢哋根本上係生產都生產唔到嘅。OK， 咁所以中國喺呢一方面係好有 advantage。當然 ，in some sense， 當年點解會簽呢個彈道導彈條約呢，有同歐洲嘅安全有關係，因為美國同蘇聯距離咁遠 ，OK， 一定係用洲際導彈去 deal with 㗎啦，係咪？但係佢哋亦都恃住自己歐洲有一啲嘅佢自己嘅衛星國或者盟友咧，於是就佈一啲中程導彈喺歐洲去威脅佢。Which is 呢啲嘅中程導彈，無論準成 budget 嗰方面，都相對國家都較為有利嘅。咁所以咧，當然生產中程導彈就點都比生產洲際彈道導彈好。咁而佢哋定呢一個條約個結果，令到佢哋唔能夠歐洲定呢個中程導彈，亦都部署呢個中程導彈，令到佢哋咧係發動核戰嘅成本亦都高咗。咁所以亦都更加唔會隨隨便便去發動核戰。 其實 intention 係好嘅，但係擺起30年之後嘅今日咧，即係世界呢個潮流變得好緊要啦。 係唔同咗。咁所以其實係呢個條約有佢嘅歷史意義，但係於是我第二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條約係咪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咧？ 甚至已經係唔單止 obsolete 咗。而且是真更加窒礙某一些國家社會應有的發展。 我覺得其實在某程度上其實應該反而要做的其實是去 improve 個條約。Okay? 例如之前沒有包中國，那你現在是不是應該要跟中國直接去談，不是立刻說退出？我反而覺得他退出這件事呢是做了什麼呢？你要知道呢，美國的政治和軍工業的關係千絲萬縷，OK， 即係呢個亦都係點解咧？美國五大軍工廠，包括波音啦、Lockheed Martin 等等之類咧，佢哋放佢哋自己嘅生產廠房嘅位置好 strategic 嘅，仲要一定係響一啲無論係民主黨啊、共和黨啊各方面，佢報得好靚嘅，確保咧就係話，例如呢啲軍工廠要推一啲要推政府去推一些對他們有利的法例呢，可以共和黨、民主黨一起都會支持的，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所以其實 Donald Trump 會不會就是說借著退出這個條約而令到他們有回生產這一樣即係中程彈道導彈的市場啦，所以其實呢一個就可能不是單純話退出咁簡單，佢用中國作為藉口要求退出 whatever， 其實已經喺某程度上你不一定需要靠退出去解決呢個問題，但係佢用退出呢個手段嘅時候， 藉口， 即係藉口咯，其實就係話，係啦， 唔好忘記呢一個軍火嘅市場同埋需要同30年前已經好唔同啦。 係啦，冇錯，同埋你都知道就話賺大錢嘅喎，嚇，亦都關乎到好多人嘅生計喎，嚇。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就係話佢 其實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其實 in some sense 當然仲有一個更大嘅問題，就係你會發覺就係話 Donald Trump 近年對一啲國際現有嘅秩序都唔係好尊 重， 越嚟越唔尊重。他亦都試過討論過 去退出聯合國，其實事實上他亦都已經退出了聯合國的某些組織，例如教科文組織，藉口就是他接納巴勒斯坦是會員。 嗯 ，OK， 他都不聽國際一般的慣例去行事，例如他將呢個使館由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當全世界都將個使館放到特拉維夫，梗係有原因啦。因為耶路撒冷這個首都的地位有爭議嘛，我大家的看法就是說等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談定數先，然後我才決定放不放下去，這樣現在未談定數他已經放了去耶路撒冷了，即是他 stand 了個 ground，即其實他是有少少為了他自己或者他自己國家又好，他自己本人又好的利益着想，而去做一些事是去破壞國際，破壞或者 break through 這個國際秩序。 他很樂於大破大立，大破完之後立了什麼出來呢就很難說了。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話呢樣嘢亦都係一樣好危險嘅嘢，因為點解呢？我哋大家都知道二次大戰嘅開始其實就係嗰班軸心國嘅國家先後退出當時嘅國際組織 ，which 係國際聯盟嚇呢個。 簡單嚟講咧，就係大家都唔相信國際聯盟可以為自己做到，即係做唔到自己嘅 agenda。 又或者其實若果以日本嘅 situation 就係因為中國向國際聯盟投訴日本佔領東三省嘛，成立滿洲國啊嘛，跟住國際聯盟就去調查，調查完出咗個報告書，確認日本係侵略東三省啦。於是日本就唔滿意，於是佢就退出啦。德國亦都係類似咁嘅 situation， 意大利亦都係啦。嚇，即係其實呢個就係話，當你唔尊重國際條約或者盟約嘅時候，或者一啲嘅組織嘅時候，而你玩退出嘅時候，就係呢啲國家開始玩自私，開始玩 洗橫手打 洗橫 打矛波， 打矛波嘅時候嘅開始，而打矛波嘅結果咧，有可能其實係需要過百萬人、過千萬人，甚至過億人嘅生命去作為代價咯。 嗯， 這個呢個我覺得不是一個即係一個國家的領袖應該要做的事，我覺得。 所以正如我所講啦，大破大立，破完之後是好事定唔好事，真係好難講。 係啊，冇錯，這個其實亦都係我諗我哋需要思考的一個嘅問題啦。 嗯， 好。今天的離地新聞時間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在 Facebook 搜尋離地 News LAYDAYNEWS 一個字就找到我們的 page 了。我們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半至七點半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這期的離地新聞是2018年10月24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點，即是香港時間10月25日早上8點錄影的。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